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HKPeanut.com， 大家好，我系戴耀廷。 嗱，今次搞到会嘅特色系点咧？系个自由选择好大嘅，佢其实咧就先系有呢个沙律啦，然后咧就有大盘啦，然后咧就有小食啦，然后咧就有饭面类啦，然后咧就仲送埋呢个甜品同埋饮品添，好似张点心纸咁俾大家拣嘅。介绍啲重点嘢俾大家啦。咁首先呢、这个就韩式酱汁拌粉丝，就系、是、香草烧羊髀拼辣肉肠，蜜汁丁香焗德国火腿，墨西哥酱烧圆条猪仔骨，黑椒猪手，韩式泡菜就搭饺子，呢、这个就叫食鸡拼盘，系啦，系喺小食部分嘅啫，呢、这个系咁啊，泰式肉松炒饭，咁咧就仲有海胆炒饭，系啦，我讲价钱俾你听先啊，去到15个人就可以够15个人食， 一款沙律，两款大盘，两款小食，一款饭面。仲送埋甜品同飲品，都係收1380蚊咋。聖誕新年大優惠，如果你揀喺11月20號至1月2號送貨，仲可以優惠價330蚊換領火雞一隻，請人嚟屋企開 party 食飯，哇！真係非常之有面喎、啊、，party 都開得零舍開心啦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，讲真话。大军阀， 喂，好啦，土伯翻嚟啦，咁啊，好似土伯好耐冇见咁，你啊，真系 唔系啊， 系啊，吓咁啊，即系上个礼拜又揾阿昌嚟挨一棍啦，咁样样，咁今次咧就轮到阿龙咧就请假啦，咁啊去旅行，咁条友仔去咗以色列啦，咁样样，咁啊今日得我哋两个啫， 吓，同香港一样咁乱嘅呢啲地方都系， 唔系以色列唔乱啊，边度乱啫？唔系根本上，你如果你话在于以色列嚟人嚟睇啊，其实根本上我哋香港 可能仲乱。加沙同西岸啊嘛。系嘛、啊，就好似即系呢几个月嚟嘅香港咁啊，大佬。 系啊，系啊，不过点样都好啦。其实近排呢两个礼拜啦，虽然即系游行都未停过，但其实咧嗰、那个烈度啊，其实都静咗好多。因为其实坦白讲，而家咧即系无论你承唔承认都好，已经系处休整期。咁确实咧，上个礼拜游行之前咧，我本身我以为流嘅。即係呢、這個所謂嘅屠龍小隊咧，有人就係中咗伏啦，即係俾人哋倒破咗嗰啲鬥口啊咁樣。因為我哋以往咧都試過好多次啦、 嗯， 即係遊行之前咧，一有鬥口俾人哋倒破啊，你都覺得好似係即係。啲啲差佬咧喺度即系恐吓你啲伎俩。 唔系啊，我哋已经习惯咗喎，你唔记得咩？我哋几次民阵嘅 六一二之前，六月九号之前 ，六一六之前，系嘛？七二一啊，定831定11，我唔记得啦。总之 系 差唔多每一次。嗱，第一次就掟汽油弹啦。有一次咧就喺湾仔唔知酒吧嗰度，唔知10点几无端端就去斩人啦，系咪啊？ 這個、 跟住咧就唔知咩梁仲恒啊，或者系其他一啲人咧，就喺佢个工厂大厦里边，即系搜到啲即系易燃物品啦、 啊。系、啊， 今次系第3、4、4镬噶啦，已经系，所以大家已经系冇感觉。 冇感觉，即系有种狼来了嘅效应喺度。咁所以咧，大家都觉得，唉，即系流嘅啫。同埋即系上个礼拜，即 系唔系喎，话时话，其实我两个月之前咧，我唔知喺节目里边有冇讲过咧，有人话俾我听咧，其实差佬一早咧。已經 identify 咗咧，大概40-50个人咧，係搞呢啲嘢嘅。 嗱呢個咧就其實有。 我有冇講過？ 嗱你冇講過，但係 咁咧，佢一路咧都係唔拉嘅。 係啦。 咁咧後屘我而家你睇翻即係每一次我哋大遊行之前去拉呢啲嘅意思，就話俾你聽咧，就係、是、咧，其實佢一早已經儲咗啲集咗油喺度噶啦。不過咧我就唔喐嘅。 係。 每一次遊行之前咧。我就走去喐佢。嗱、我当嗰啲咧就唔系我底，即系嗰啲真系真心嘅。 即係想好似當年日本仔赤軍咁樣，係搞呢、這個即係恐怖主義，或者係呢一個嘅呢一個嘅勇武抗爭嘅行動啦，咁講係咪啊？唔係，咁你咪次次儲喺每一次遊行之前咪有去喐咯？ 嗯， 係咪？ 咁呢個就 同埋你配合翻佢嘅故仔㗎。 啊， 你睇下人權日嗰日12月8日，即係掟汽油彈去終審法院同埋呢一個嘅高等法院。 嗯， 即係兩個嘅行動嗱，有好多人就影到嗰個鏡頭出嚟，就係、是、即係又係有曬sign 㗎啦，有曬啲記號㗎啦，全部 熒光啊嘛。 咁究竟嗰啲係屠龍小隊啊，定係還是係差佬嘅不凡咧？ 嗱。幾次嘅屠龍小隊啦，就如果你話喺荃灣嗰次、波方嗰次啦，咁佢哋就係貼咗一啲粉紅色貼紙，咁貼粉紅色貼紙呢就好似貼 T 字型嘅，咁佢哋真係呢就其實係追住啲差佬嚟打嘅，咁嗰次呢因為我哋見到貼紙紅色貼紙啦、粉紅色貼紙啦，咁就好多人都話啊，咁肯定係鬼嚟㗎啦，有曬記型咁樣，但原來佢哋之後呢接受過蘋果嘅訪問啦，咁佢就話唔係嘅，其實即係其實呢啲嘢呢其實佢哋好氣怒嘅，其實係因為 我睇過嗰天 係咁但係如果你話差佬嗰啲咧，差佬嗰啲反而會有發光喎，熒光喎，其實係、即係幾次嘅嗰啲喬裝鏡咧，其實都係藍色熒光啊， 因為驚死你認唔出啊嘛。 係啦，粉紅色熒光、啊， 即係唔係淨係貼張膠紙喺度咁簡單啊？ 唔係膠紙，唔係貼紙。 因為驚死就係咧，差佬真係以為佢係真嘅示威者嘅時候咧，因為大家啲嘢冇理由夾定㗎，嚇兩條 team 即係分別去做嘢㗎嘛。 系 咪？即系大家都唔会沟通噶嘛，咁所以你一定要有个好清楚嘅记影咧，呢啲系我哋自己有嚟嘅，而你唯有用荧光嘅方法咧，先至能够系即系 identify 得到。 系咁嗱，呢样嘢咧就其实上个礼拜就因为咧，确实我哋见到连登。就有屠龍小隊成員啦，我諗呢個可能係隊長添啦，叫阿 George。咁阿 George 咧，之前係接受過呢個立場新聞咧，就做訪問嘅。好亦都好似蘋果亦都做過嘅，其實係蘋果仲犀利，係成 team 人，起碼係四五個一層接受訪問。其實 我記得我睇咗。 係啊，咁即係佢就叫大家一定要出嚟。大家一定要出嚟，咁嗰陣時已經吹定雞㗎喇，其實就咁，但係你見到遊行潮好似朝頭早啊，就已經倒破咗啦嗰個鬥口，咁又話搜到手槍，咁你見到呢嗰、那個重案組嗰咩李桂華呢，咁屌佢就即日呢已經係有曬個古仔喺度啦，就喺度話俾你聽，就係話呢佢哋就想就扮差佬，然之後啡人啡完人之後呢就嫁禍俾差佬， 咪兩邊都有 講，咪調翻轉頭就差唔多，我哋覺得 就佢兩邊都有講嘅，to be fair， 佢先讲咧就话咧佢可能咧就系去袭击差人，OK， 即系佢嘅唔知 Telegram 定 WhatsApp 嘅对话就抄咗出嚟。咁跟住咧，另外一个可能性咧就系佢即系无差别咁攻击啦，即系721元朗或者831呢个恐袭一样啦咁样。咁佢两边都有嘅，即 系 好 comprehensive 嘅个 story。 嗯， 所以我已经觉得奇怪。不过嗱，老实讲，你问我对香港人嚟讲，无论而家系掟。高等法院或者是终审法院是我们的人啊还是所谓的卧底，又或者在每一次的大游行之前发生这些事呢，对你我们来讲已经没有感觉，你没发觉 没感觉，因为有两个讲 即是对我们没有影响， 有两个 讲 法， 我去不去， 有两个讲法，一个讲法呢就是其实我们呢就策略上就即係當咗係差佬先，因為差佬呢過往佢哋做嗰啲嘢呢即係嗰啲陰謀詭計太多啦，而確實佢做嗰啲即係插裝嫁禍呢亦都係即係數不勝數。 咁講對Anthony， 對於我哋嗰啲而家俾人 label 做即係和理非嘅人呢，其實應該係叫非暴力抗爭嘅信念嘅人嚟講呢，咁梗係主观期望上。 係呢个主观期望係。即係呢个。 咁就 cover 到啦。 係啦。嗱呢个主观期望呢就有争议嘅。因为其实你对于即係嗰啲勇武派嚟讲呢。 到屠龍小隊嚟讲係一个侮辱嚟㗎嘛。 侮辱佢哋係好唔 like， 由 V 小隊啊。由你有冇听过 V 小隊啊， 我听过。 V 小隊就係嗰个 Victor 呢，即係其实我諗佢队长呢应该係。咁佢自己本身就係考即係其实佢係想学呢一个爱尔兰共和军咁样嘅，佢係。咁佢直情喺度话其实嗱，即係因为我哋之前做好多嘢，啲人都唔信啊嘛，咁就做到你信为止咁样样。咁即係嗱呢啲嘢呢，其实佢自己係有啲不忿啊，佢真係有啲不忿啦咁样样。即係既然你哋个个都喺度话係鬼， 咁但我觉得应该我如果我系佢 Advisor 呢，我会咁样提佢。 嗯。 倒不如你好似爱尔兰共和军或者系呢一个 ISIS 咁呢，其实你应该要承认呢个责任㗎喎。完咗之后。 係呀係呀係呀。 因为点解呢， 你去做嗰個行動嗰個目標呢，係希望透過呢啲嗱，我冇 labeling 嘅對恐怖嘅活動 ，OK？ 當年汪精衛都有做啦，孫中山做大把啦，係嘛？即係佢都叫國父啦。雖然即係歷史上都係咁講啦，當你贏咗嘅時候，喂，你一定會承認嗰個責任嘅、哦。Otherwise， 我做嗰樣嘢係冇意義嘅、哦。嗱，我係明嚟破壞你，我係明無差別嘅攻擊嘅恐怖襲擊。恐怖襲擊其中一個定義就係冇差別啊嘛。我理你是我的对手也好，或者是平民百姓也好，我都不理的了。总之我是搞弯个档摊就焗你让步。你让不让啊这样。咁所以其实你如果我是个 advisor 呢，我会即刻扑出来承认责任。不是我不需要开几招待会啊大佬。但是我一定会 send 个新闻稿，或者是而家 WhatsApp 得啦，即是那些记者 group 里面即是拿张假的卡就说啊这单嘢呢是我哋做的。我承认我哋嘅责任。我哋嘅目标系要点？嗱，咁你先会系完全有意义。 消法院第一次。 喂，你好简单啫嘛，你攞翻啊，当年啊，汪精卫佢刺杀啊摄政王。 我知吓。 喂，佢真系引刀成一块、啊，不负少年头、啊。喂，我要推翻你嗰个政权，推翻你个满清政府，我就要针对住你嘅满清王朝嘅贵族，嚟喐你，系嘛？放炸弹炸死你哋，等你惊，等你怕。焗你哋让步，喂，其实呢条路，即系虽然我唔信啦吓，但系确实喺历史上系做唔少嘅、哦。喂，你谂下，巴勒斯坦，亦都系咁啦。爱尔兰共和军都系咁啊。嗱，我唔信啦，当然吓，即系佢呢套方法，我觉得唔系好 work 嘅，或者系个即系损伤太严重嘅，即系对无辜百姓嚟讲，同埋世界唔应该系咁样解决问题嘅。嗱，呢啲系我话说在前头嘅前提啊。但系喂。条路系咁走嘅，人哋系承认责任嘅、哦。ISIS 点会唔承认啫？拍埋 YouTube 俾你睇，屌喺面前一嘢锯开你 Anthony 条颈。 佢嗱咁讲，即系如果你话有冇承认责任啦？以往做嗰啲嘢啦，好多都唔系冇承认责任，只不过系咪咁高调，即系自己用。 唔系，我觉得佢应该咁做。 吓、 即系我觉得如果我哋唔需要喺度每一扯路估究竟嗰啲系 undercover 系差佬啊，系卧底啊，黑社会啊，定系还是系我哋自己系勇武抗争者咧、既然我哋已经画咗条线系和勇不分嘅时候咧、我理解嘅， 系 即系我理解你嘅行动嘅背后，我亦都同情你的行动嘅背后。不过你叫我走埋去你一齐咧，对唔住啦，我哋就即系唔系好啱嗰个 key 嗰个位嘅啫。咁其实你系应该。大大方方去承认呢样嘢噶，喂，对老共嚟讲咧，都系一个恐吓嚟噶。你睇下新疆咪咁咯，我明系玩你恐怖主义噶啦，大佬你异族统治系咪啊？你专制独裁统治，屌没有暴动只有暴政啊嘛。我哋一句咪答完咯，其实 O K 噶。但如果我哋每一次喺度靠咁估咧。跟住我哋咧就成日將個站咧俾個差佬咧，即係某程度上咧又即係未必係好 fair 嘅喎。當然你問我，我最後嘅判斷咧係一半半啦。 一 半係差佬，即係去引我哋去做嘅。 一半半嘅意思啦。 即係例如話你中環嗰次燒地鐵站啊，有一次灣仔燒嘅地鐵站啊，甚至乎係打爛黨鐵入邊嗰啲收銀機啊嗰啲咁嘅嘢咧，我覺得有好多镬咧，系差佬做嘅。 哦，党铁我咧就差佬做多噶啦，其实系党铁就，但系我觉得其实好多事情咧，你所谓一本半呢个咧，就其实系一种，其实主要自从啊七一，即系呢一个攻入立法会之后咧，即系开始啊，已经有一种咧就叫做其实系 勇武风啊嘛。 唔系叫即系嗱鬼同埋示威者之间嘅关系啦。其实似乎是一种博弈嚟嘅。嗱佢会利用啲鬼，嗱佢知道啲鬼喺度煽动佢，但係其实呢 佢亦都唔介意。 佢亦都唔介意，甚至乎呢你帮我做埋更加好添。 咪所以咪成日都有 argue 囉。如果你认为即係勇武抗争呢一种嘅方法，无论私了又好装修又好或者係掟油弹都係冇问题嘅话，咁差佬做嘅时候你应该拍手掌嘛。 啊，又唔系冇啊！ 我哋系冇损失噶嘛。 嗱，因为你喺 即系起码喺人上边啊。 因为你喺即系连登上面啦， 其实确实亦都有啲咁嘅声音喎。诶、哎，咁呢啲黑警帮我哋做咗我哋想做嘅嘢啊，真系有呢啲留言嘅喎。其实系 系咯，咪同我嗰个 logic 咯。 系啊，即系但系所以但系你见到我哋亦都即系嗱呢种咁嘅暴力边缘论咧，我哋系逐啲逐啲解锁，逐啲逐啲升级嗰、那个 tolerance， 其实系即系啱啱好我哋接受嘅，次次都系。咁所以去到今日为止咧，我哋都觉得就系话警察。对个暴力嘅责任系大于示威者嘅吓、啊，你而家你嗰个即系 proportional 啊嘛， 系啊，咁但系就而家去到上个礼拜咁样样，上个礼拜嗱，因为 好难讲、啊，我要插一句先，头先你个讲法咧就系、是、好彩，例如西湾河嗰次咧，嗰、那个持有个毕业生 Ivy 嗰个同学咧，就系、是、朝头早，我哋都未起身六点几， 嗯， 我一起身已经见到个镜头，就系、是、开支枪先， 啊、 跟住你再烧嗰个阿伯， 啊 ，OK。再攞嚿石掟死咗嗰个阿伯咧、啊，如果嗰样嘢个时序系调转嘅，又唔同咁讲法。 嗯， 即系我从形势嘅分析。 嗯， 嗱，当然我觉得我哋自己都系好差噶啦，即系做人都系。我对于嗰个阿伯俾人烧，我对于嗰个阿伯俾人掟石，我系完全咧系冇啲愤怒嘅感觉。 嗯， 即系对自己嘅群众啊。喂，我事后都谂，过咗几日我自己都问自己。 嗯， 吓、啊，你唔系话你唔赞成呢啲咁嘅嘢，咁点解你？ 大哥，你心底里觉得系佢系抵死啊嘛？ 即系可能系潜意识啊，subconsciously 系啊， 唔系我自己好悔疚嘅、啊，即系我应该系告解嘅。 你仿佛你好似听到啊李家超同你讲咋，你去得嗰度预咗啊嘛，系嘛？即系嗰阵时好似真系 唔系我已经入晒李家超嗰套嘢。 系啊，你去得嗰度预咗啦，系咪？即系你既然你可以咁样讲嘅时候，我哋都可以对蓝丝咁讲嘅啫。咁但系即系上个礼拜好伤嗱，即系你头先讲就系话。你话佢哋个 profile 储咗好耐，嗱呢一个咧就正正中咗。其实你之前同阿西亮讲过啦，就系其实佢嗰个 moment 或者前期嘅时间，其实佢哋都唔想停。而家佢哋要捣破佢哋嘅斗口嘅时候，佢哋覆灭嘅时候啦， 咁咪要停 咯。其实要停嘅时候，随时都可以停。而呢一个停唔停咧，佢本身就 系 个时间表喺度嘅。 我其实我唔系原则。或者唔係我 subconscious 對即係勇武抗爭咧，好即係深惡痛絕，而係我經常喺個腦海裏邊浮現有一個景象，就係咧，對於一個專制獨裁嘅政權嚟講，佢要鎮壓有理咧，只有你係用暴力嘅方法嘛。咁、而過往無論喺新疆同埋西藏嘅例子裏邊咧，佢係玩咗好多呢啲咁嘅插裝嫁禍噶嘛。係 ，OK， 好多係佢自己做完之後。跟住你群眾有啲係 follow， 部分啦嚇，部分 follow。 阿黃丹以過來人嘅身份都講過啦，六四嘅時間，六四嘅時間其實點解會或者其實佢隻專登隊部坦克喺度，然之後俾你任喺度掉啊，任喺度 跟住 攻擊啊， 佢送架貨車啊，入邊都係全部係槍嚟嘅。 咁、然之後俾唔係引誘你去搞咧？其實呢啲嘢30年來都係做埋啲陰謀詭計，其實 唔係。所以而家嗰陣時候我哋咁。conscious 就话喂，大家要小心、啊、 过来人咯、啊、吓，呢、這个 会中计嘅、啊，因为点解咧？嗱，你睇翻台湾，而家有一个好出名嘅专家啦，成日讲香港嘅阿明居正，佢写咗几个月嘅文，佢都认为系由七一开始咧，嗰、那个转捩点啊，其实有好多系佢哋卧底咧。是一手挑引出嚟 嘅，系唔出奇，我相信嘅。其实即系你，譬如好似你话空城计之前啊，其实你见到差佬佢自己 搞咗半日啊， 系啊，佢自己 要打咗半日个立法会啊，先入到去啊，大佬， 嗰个系好假，其实根本就系 唔系嗰啲，佢个讲法就系点样咧？佢就系话咧，因为佢需要制造一个咁嘅景象，要令到咧当权者嘅镇压有理啊嘛。嗱，呢个只其一，第二样嘢咧就系、是、有啲人话唔系噃。我哋好多人入咗去，我都识几个屌入咗去， 因为 系啊，后屘又搵我帮手噶嘛。喂，我后屘我就话喂，点解你无端入去？咁佢话，我嗰日啱啱开工，收工嘅时间又啱啱，你哋已经游完行啦，咁我唯一就去立法会啦，咁样。 唔系，即系佢嗰日咧就咁嘅。 跟住咧，我觉得咧有啲好嘅嘢，例如话摆翻钱喺嗰个 canteen 啊，贴啲纸啊，甚至乎写嗰啲好精警嘅口号啊，是你告诉我，和平抗争梦，我觉得嗰啲系正经人家做嘅嗰啲。即系我哋要分开两派。即系有啲咧 俾你铺屋完之后，入完去之后，发觉料唔对路。 咪呢个咪博弈咯？呢个 喂唔对路喎、啊，喂我哋要做翻啲好事喎、啊。 系 喂我入到去都会咁啦。喂 Anthony， 冇搞人哋 library 嘅、大佬。喂你出事嘅、大佬嗰度有历史嘅文献喺度。 呢个就系克制咯，呢、這个 系嘛？你搞啊范徐丽泰 OK， 搞啊大口狗 OK， 曾玉成都勉勉强强 OK。但你冇理由搞啊施伟贤同埋黄仁发噶咁样，话晒喺我哋港英年代嗰个时候，其实我觉得由七月一号开始一路杀落去咧，我哋冥冥中有个主宰就系咧，每一单好多都系佢，我谂有三分二以上都系佢挑人出 來。奸有奸输啊！之后就 跟住就奸有奸输。 系啊，吓、啊，即系佢次次都做果龙噶嘛，其实系 佢每次都 over 噶， 每次都做果龙噶，其实 佢唔 over 满足噶，大佬。 咁、啊、即系点解？即系其实 唔系你好简单啫嘛，我举多个例子，咁耐冇做節目，七二一，其實佢想製造一個咩景象啫？本來佢呢條橋得噶，如果你啲古惑仔識獻計嘅話，都會俾到佢就係不同政見人士嘅毆鬥， 一早有嘅咧劇本， 係嘛？想做幾次噶嘛？你啲私了咪就係咁咯？喂，不同政見人士如果黑衫同白衫打到七彩嘅話，我估我哋正常啊。十个九个香港人都话唔好咁啦，大佬，大家唔同政见啫，使乜打到咁？哎，点知咧就冥冥中嘅主宰就系咧，我哋嗰啲老弱残兵翻晒去，打就打唔到，就俾你打。跟住咧，你又无差别，你又做 over 咗。系嘛？明明要打周身咁，原来 Anthony 都打埋，大佬，屌咁点搞啊？ 系啊，大肚婆啊嘛，仲有真系大镬啊呢样嘢。咁所以其实呢、這个。就你去到而家收皮啦，咁其實咧，我諗呢個唔係偶然，我亦都嗰啲勇武派或者屠龍小隊佢哋都唔需要自責，因為咧，其實你見到網上面咧連登咧，其實開始或者 Telegram 我見到開始有人喺度冤啦，就係話啊，即係都係你班人咧，即係成日即係接受採訪啦，啊，因為你接受訪問咧，就以後唔好再接受訪問啦，唔該你哋， 唔關事， 係啦， 根本以香港警察嘅情報系統。 要做一定做到嘅。 我喺两个月之前已经收到 message， 佢已经 identify 咗最少四五十班人， 一定有噶， 系做呢啲嘢， 一定有噶。 不过佢冇拉啊， 系啊，佢又纵容你， 因为点解佢想你继续做啊嘛？ 呢个我哋就之前讲咗啦，就系话。即系呢个血债原理，就系、是、你将个血债越滚越大嘅时间啦，咁差佬咧就可以自保啊嘛。呢、這个亦都系口黑学教我哋啊嘛，呢、這个叫保镬法啊嘛。所以点解我哋低温已经叫啊，即系喂，我哋已经献计啊，习近平嗰个听节目咧，咁佢就唔使搞到而家咁大镬噶啦。其实， 屌你六月十号已经搞出问题啦， 一早炒 Q 咗佢咧，咁就其实而家就唔需要咁下头痕噶啦。其实系，即系你。都话你俾啊！你喺北大河会议仲喺度拗，就系话边个搞出嚟嘅大镬，自己搵翻督屎落去，呢、這个系最戇鸠嘅，呢个系。 仲有一个问题就系、是、佢从来咧对香港嘅民情咧都系误判嘅、 啊， 由佢到今日嗰半年都将嗰个责任咧系赖到去呢一个嘅外国势力嗰度、啊、喂，佢个框架个分析框架系冇改变过噶。佢认为我哋所有嘅嘢咧，都系外国俾钱，外国喺度撑场。喂，其实老实讲，唔系我哋香港人啊，系不厌其烦，即系矢志不渝咁，日日走个个礼拜走出嚟啊！外国睬你都傻啦，全世界发生咁多惨剧，我一定要帮你香港嘅咩？虽然你系国际金融中心，作为对抗中国嘅一个最重要嘅窗口，一件事，喂，你香港人唔嚟。我点帮你啊，大哥？嗱，呢个第一个误判，第二个误判就系、是、咧，我觉得佢系理解错咗咧，我哋嘅和理非。我觉得喺个过程 啊嘛， 因为你谂下，佢不厌其烦、由七月开始， 由广告都 已经不断叫割啊嘛，差佬又讲，中央又讲，林郑又讲， 我连广告都卖埋与暴力割席，我真系 你唔好话咩啦，原来而家咧有线啊闹嗰啲，因为通常。一唔播新聞，我去廁所或者行開去食口煙噶嘛。有時我睇下咧，佢全部嗰啲歌咧，都係嗰啲愛嗰啲歌嚟喎。你唔知原來係， 哦， 即係守護香港嗰啲咁嘅嘢嗰啲歌嚟嘅。而家大佬， 真係 其實，即係都冇用嘅。你發覺，即係最後結果就係、是，即係對於我哋嚟講咧，因為點解？第一，學你話齋，用你頭先個邏輯就係、是、proportionally， 你差佬嘅暴力。系嚟捻晒谱啊嘛！ 唔系，同埋嗰首歌唔够荣光好听噶嘛，即系咁简单系嘛？ 喂，同埋个你问翻，你唔好将个结果变成个原因先咧。你成日倒果为因， 喂，香港人几时系咁样同你抗争？ 嗱，呢个就系啦，我哋讲啊，嗰个叫做系新民党女婿啊，阿袁弥昌咧就讲嘅，就系话咧，其实根本上建制派咧一早知道自己惨败大败噶啦，只不过咧就冇人敢讲真话，咁所以咧就搞到误判咧一扑啊扑到咁直， 呢个第三个误判咯。喂，我哋转头翻嚟休息一下得唔得？ 好啊， 大佬， 好好好，呢度。